第八单元第二部分活动，听录音判断对错。 一，朝阳公园离我家不远，就在我家的西边。 二，公园西边有一个大超市，那里的东西很多，很便宜。 三，公园南边还有一个饭馆，我每星期去那儿吃饭。